切皆已化为了尘埃，但无数红颜薄命的无奈，色衰的粉黛，易碎流水，一去都不回再来，直到泥土中身躯都腐败。